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聊到冯师傅，烧饼大师冯师傅。冯师傅在做烧饼的时候有哪些秘诀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冯师傅的秘诀。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一个烧饼大师，首先他要从和面开始，他需要呢一公斤的面和呢600克的水，每次和好的面的重量应该是 1.6 公斤，他们呢会把它扔到这个秤上，每次呢都是 1.6 公斤，非常的准。冯师傅的师傅哈，冯师傅的老师王师傅在教他的时候呢，这个重量呢就是 1.6 公斤。 To achieve such excellence，达到如此高的一个境界哈，用的一个词 excellence， 我们学过 excellent 是形容词， excellence 达到一个优良的状态，因此啊，这 excellence 啊表示一个优良的状态，是一个名词。 He will start with the dough， 那么首先要从和面开始，这个 dough D-O-U-G-H， 无论是包饺子包包子，还有呢我们说做烧饼，这个和面是第一步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It requires 1 kilogram of flour， 一公斤的面粉 mix with 600 grams of water， 600克的水。 The balance is always set at 1.6 kilogram per batch， 它在腰秤的时候呢，每次哈腰的这个重量呢都是 1.6 公斤哈 per batch， 每一次哈每一批货B-A-T-C-H、One would throw it on the scale， 那么当时呢他的师傅、王师傅、会把这个面团 throw it on the scale， 把这个面团放到这个秤上，用了这个 scale S-C-A-L-E、Every time it would always be exactly 1.6 kilogram， 每次呢称重之后这个面团的重量都是 1.6 公斤、冯师傅啊一开始啊努力的哈从他的师傅哈王师傅学习，几个月之后他也可以呢精准的把面哈切出 1.6 公斤哈。冯 devoted himself to learning from 王， devote to 表示说全身心的投入哈学习某一个人， learning from 王。 And after a couple of months he perfected the skill perfected， 这个 perfect 形容词呢表示精良的优秀的，而这里面perfected 啊作为动词呢表示说不断提升，就等同于 improve 啊，提升了他的技能。 of cutting the dough to the exact weight， 能够把这个面团切成呢非常准确的一个重量了，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1.6 公斤啊那么一个重量。那么接下来哈更具有挑战性了，也是一个我们说做烧饼的一个秘诀哈，叫做摔山子。那么这个山子的话呢是中文的这个山哈，大山的山。这种方法就是说把这个面团擀成扇子的一个形状，然后呢把它重重的扔到这个面板上，这样的话呢使这个面更长更薄。 The next step however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第二个环节哈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环节，这个 challenging 我们讲过 C-H-A-L-L-E-N-G-I-N-G challenging。 A bit of trade secret， trade secret， trade T-R-A-D-E 表示行业， secret 我们学过秘密，合到一起呢一个行业的一个商业的秘密。 throwing 山子，那么也可以用呢 throwing fan 哈，那么两个都可以。 The idea is to roll and flatten the dough into a fan shape， 那么他的这个想法啊，这种方法就是说把这个面roll啊，把它卷，同时呢 flatten flat F-L-A-T 啊，所以形容词表示扁的意思，后面再加一个 T 加 E-N flatten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弄扁， roll and flatten the dough 啊，把这个面呢擀成一个扇子的一个形状， into a fan shape before throwing it onto the counter 之后啊，再把它呢放到哈这个面板上，看一下这个放啊，不是轻轻的放，而用一个词非常的重，叫 throw， 给它扔在哈，因为呢它有它的原因，目的呢是把这个面团哈摔的呢又长又薄， making it longer and thinner 啊，用了两个词哈，更长一些更薄一些， longer and thinner。 那么接下来呢，冯师傅给大家就介绍如何来摔扇子哈，关键呢是拿起这个面团在空中旋转一下哈，这需要很多的训练才能够把面啊在空中旋转哈，然后用力的哈扔到面板上，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这个面的长度啊要超过一米啊，非常的薄。冯师傅说呢，就这一招哈，可能啊很多人要需要很多年才能够掌握。The key is to hold the fan shaped dough， 然后呢就 whirl it in the air。首先把这个面团啊举在空中，之后呢 whirl it in the air， 这个 whirl 这个词呢 W-H-I-R-L 表示旋转的意思哈，旋转哈，转动， whirl it in the air and throw it hard onto the board， 在空中旋转之后重重的哈给它扔到这个面板上， and throw it hard 啊，后面有一个词 hard， 非常重的， onto the boardYou are trying to make it more than a meter long. 最后形成的一个效果呢，摔到这个面板上的这个面啊，它的长度呢要长过一米， more than a meter long and very thin. This single movement can take people years to master. 那么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 single movement can take people years to master， 要练习很多年哈才能够掌握。冯师傅的一个徒弟呢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学会这一招，而其他徒弟呢仍在练习。 One of Feng's apprentices took 7 years to learn this single step， 用了七年的时间学会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么一个环节啊， single step， while many others were still practicing啊，其他徒弟呢还在练。为什么说需要练这一招啊？因为这是制作18层烧饼的一个秘诀，没有这一步的话呢，面团就不够薄哈，只能呢出几层出来。 It's the secret to making a 烧饼 with 18 layers， 它是一个秘诀哈， secret 后面加一个 to 哈，什么的秘诀后面加一个 making 加动词的 ing 的形式哈。 It's the secret to doing something with 18 layersWithout this step, the dough will not be thin enough. 和好的面呢不会非常的薄， and you can only achieve a few layers when you roll it. 因此啊，在擀的时候呢，只能出现几层，而很难出现我们说这个18层哈，很高的这么一个境界的烧饼了。冯 said， 冯师傅要回忆到啊，很早以前啊，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工具哈，会把这个面哈擀成一个扇形。同时啊，他说他家里啊有一个做扇形面的这么一个工具的收藏品。现在拿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We used to have a special tool to roll the dough into a fine shape.他们以前哈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tool 哈，一个工具哈，把这个面团能够呢揉成擀成一个扇形。那么用这个词 roll the dough into a fine shape. I only have one in my home as collector's item. 那么呢，冯师傅呢家里面有一个哈类似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已经不用了，做一个收藏品哈来收藏了，叫一个 collector's item.Collector's item, C-O-L-L-E-C-T-O-R, collector, 哈，收集哈，收藏者的这么一个用品哈，就可以翻译成收藏品。But most people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it is. 很多人哈，很难能够弄清楚哈，这个 figure out, figure out 表示 understand, 哈，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哈。因此我们在说弄明白弄清楚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understand, 也可以用呢 figure out, figure out. 冯师傅啊，从烧饼那儿受到了启发，开始了对糕点的探索，学习呢如何制作呢其他北京传统小吃。那么其中的一些小吃呢，有可能啊，如果说不加以保护，可能会消失掉了。烧饼 open Feng's eyes， 那么打开了他的视野啊 ，open one's eyes， and he began exploration of pastries。那么开始了对糕点的探索。看一下这个糕点这个词的拼写呢，是 P-A-S-T-R-Y， pastry， pastry， 糕点。 Learning how to make other traditional Beijing snacks， 如何呢制作一些哈北京的传统小吃。 Some of which， 其中的一些呢 have seemingly otherwise disappeared， 那么呢很有可能如果不加以保护，用一个 otherwise 表示说如果哈不保护的话呢，可能出现我们说相反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可能会消失掉。因此啊，这些小吃呢应该加以呢大力的保护。那么冯师傅的烧饼还有一个非常绝的一点哈，冯师傅的烧饼不会掉一粒芝麻，这是哈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它的秘诀呢是在放芝麻之前先抹一层兑了水的面粉啊，放在这个烧饼上面，这样的话呢这个芝麻就不会掉了。冯烧饼 will not shed a single sesame seed， 看看这个掉哈，用的是 shed S-H-E-D 哈，丢失掉消失掉哈。今天我们学了一个新的表示丢掉的一个动词 shed S-H-E-D， which is incredible。 The secret is to wipe a layer of water mixed with flour。那么它的秘诀啊非常简单，把这个面哈和水呢兑一下，然后呢糊在这个烧饼上面，之后呢放这个芝麻，这样的话呢芝麻就不会掉了。 Before dipping it into sesame seed， 所以呢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冯师傅的烧饼不会掉芝麻的这个秘诀。同时啊，冯师傅计划呢在北京开设自己的小吃的工作室，在那里他可以把所有传统的小吃带回来，包括呢那些二三十岁的人可能从未尝试过的那些小吃。 Feng planned to open his own snack studio in Beijing， 那么讲到了 snack studio 啊，表示说一个小吃的工作室啊， snack studio in Beijing， at which he can bring all the traditional local snack to the local people， 把传统的小吃啊带给当地的老百姓哈，这个 local snack to local people，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people in their 20s and 30s may never have tried。 那么现在呢可能二十三十岁的人呢没有吃过的那些小吃哈，冯师傅呢在他的 studio 哈，在他的小吃工作室呢会展示出来，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那儿品尝一下传统的北京小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o achieve such excellence, he will start with the dough. It requires 1 kilogram of flour mixed with 600 grams of water. The balance always set at 1.6 kilograms per batch. One would throw it on the scale, and every time it would always be exactly 1.6 kilograms. Feng devoted himself to learning from Wang, and after a couple of months,He perfected the skill of cutting the dough to the exact weight. The next step, however,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a bit of trade secret, throwing 扇子. The idea is to roll and flatten the dough into a fan shape before throwing it onto the counter, making it longer and thinner. The key is to hold the fan-shaped dough whirled in the air and throw it hard onto the board. You are trying to make it more than a meter long and very thin.Explains Feng. That single movement can take people years to master. One of Feng's apprentices took 7 years to learn that single step, while many others still practicing. It's the secret to making a shaobing with 18 layers. Without this step, the dough would not be thin enough and you can only achieve a few layers when you roll it, Feng notes. We used to have a special tool to roll the dough into a fan shape.I only have one in my home as collector's item, but most people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is it. Shopping opened Feng's eyes and he began exploration of pastries, learning how to make other traditional Beijing snacks, some of which have seemingly otherwise disappeared. Feng Xiaobing will never shed a single sesame seed, which is incredible. The secret is to wipe a layer of water mixed with flour before dipping it into sesame seeds. Feng plans to open his own snack studio in Beijing, at which he can bring all the traditional local snacks to local people,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people in their 20s and 30s may never have tried.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和别人不同也没关系。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o be different. 那今天呀、啊、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与众不同的故事。Maybe you have different nose, different color, or different pet. 那或许呀、啊、你拥有与众不同的鼻子、不同的肤色、或者是不同的宠物。Is it okay to be different? 那与众不同好吗？Now, let's read the story and find it out.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It's Okay to be Different.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和别人不同也没关系。It's okay to be missing a tooth, or two, or three. 即使掉了颗牙也没关系。掉两颗或三颗牙也是一样的。It's okay to need some help. 不必事事靠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a different nose. 长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鼻子也没关系。It's okay to be a different color. 有着不同的肤色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no hair. 没有头发，光头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big ears. 长了大大的耳朵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wheels. 即使身体残疾，要坐轮椅也没关系。It's okay to be small, medium, large, extra large.无论个头长得小、长得适中，还是长得大，甚至是非常大，都没关系。It's okay to wear glasses. 即使视力不好，要戴眼镜也没关系。It's okay to talk about your feelings. 讲出你的感受也没关系。It's okay to eat macaroni and cheese in the bathtub.那在浴缸里吃通心粉和奶酪也没关系。It's okay to say no to bad things. 拒绝那些不好的事情啊，也没关系。It's okay to come from a different place. 来自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也没关系。It's okay to be embarrassed. 感到尴尬也没关系。It's okay to come in last.得了最后一名也没关系。It's okay to dance by yourself. 没有舞伴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a pet worm. 养一只虫子做宠物也没关系。It's okay to be proud of yourself. 为自己而骄傲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different moms. 有不同的妈妈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different dads. 有不同的爸爸也没关系。It's okay to be adopted. 那被收养了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an invisible friend. 有一个隐形的朋友也没关系。It's okay to do something nice for someone. 为其他人做了一些好事也没关系。It's okay to lose your mittens. 弄丢了你的手套也没关系。It's okay to get mad. 气得发疯也没关系。 It's okay to do something nice for yourself. 为自己做一些好事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elp a squirrel collect nuts. 去帮助一只松鼠收集果实也没关系。It's okay to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friends. 有不同种类型的朋友也没关系。It's okay to make a wish. 许个美丽的愿望也没关系。It's okay to be different. You are special and important. Just because of being who you are. 和别人不同也没关系。你是特别而且重要的，因为你就是你。Love, teacher Jason. 爱你的 Jason 老师。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充满着哲理的故事啊。 每个人都会与别人不同，甚至有比不上别人的地方。但是宝贝们，请记住，你就是你呀，不必为自己自卑、没信心或者胆怯，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Please remember, 请大家记住， It's okay to be different.You are special and important just because of being who you are. 和别人不同也没关系，你是特别而且重要的，因为你就是你。你记住了吗？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A little ducks went out one day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Five little ducks went out to play over the hill and far away. Mother duck said quack, quack, quack, quack. But only four little ducks came back.